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天铺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。北京的冬天虽然也是清冷萧索，但是呢，别有一番韵味。彤云漠漠，雪意渐浓，围炉暖坐。一杯苦茗，就是一杯苦茶呀，就开始了北京人趣味盎然的冬天生活。北京人一直有冬至馄饨夏日面的说法，而且以前冬至呢是被当作节日来过的。明代赵可的《孤树衰坛》记载，京师最重冬节，不同贵贱，贺者奔走往来，加至一步，提名满腹。清末的《燕京岁时记》中也记载，冬至交天令节，百官呈地贺表。哎，同治交天嘛，过了冬至自然就是数九寒天了。都说冬季需进补，进入冬季数九之后，人们的胃口随着气温的下降逐渐好转起来。因此一到冬季，许多人就张罗着吃各种各样的食物进补了。俗话说呀，一下无病三分虚，冬季进补来春打虎。冬季适当的进补呢，不仅是恢复和调节人体各脏器机能的最佳时机，而且呢也为冬季的来临奠定物质基础，对恢复体力、提高抗病能力、减轻宿疾，哎，就是老病根啊，都有重要的意义。现在呢都讲究食补，所以我们就给大家说几个京味冬季美食的故事。虽然这些个美食有的不能算是食补一类，但是冬季美食啊，这是应时当令。一边吃一边听着有关吃的故事，那绝对是一件美事儿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说到冬季的京味美食，首屈一指的自然是涮羊肉，也叫火锅啊。现在咱们生活水平都好了，吃火锅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。不过有的时候吃火锅呢也能闹出笑话来。那年冬天，我上一个师哥家串门。哎，师哥一瞧天也挺冷的，咱别出去吃去了，跟家吃火锅吧。哎，找一大公众盆，在火上啊做上半盆水，然后呢打发嫂子出去买羊肉片去，回头跟我说，兄弟，等嫂子回来呀，咱是开水鲜羊肉，痛痛快快这么一吃。可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寸，那天吃涮羊肉的人还特别多，我们那嫂子跑了好几家羊肉铺啊，就没买着羊肉片。我这师哥跟家急得没法没法的，盆里水开上来了，那怎么办？不能让他扑了啊。哎，就一点一点的点点凉水，左点右点，一会儿功夫半锅开水变成一整锅开水了。这功夫啊，我们嫂子手忙脚乱的回来了，可是手里的没滴了羊肉片，倒是买了一堆菜，一边喘一边跟我说，兄弟兄弟，今儿还真邪性，哪儿都买不着羊肉片，嫂子没辙了，哎，就买了点你爱吃的菜，你别忙，稍崩会儿啊，嫂子呀这就给你弄饭去。我一看嫂子满头大汗挺辛苦，我赶紧就说，嫂子您歇会儿，咱不忙啊，不行啊，咱出去吃，我请客。 我这一句话，那师哥不乐意了，还兄弟什么话这是啊？你上我们家来，哪有让你出去请客的道理啊？那什么媳妇儿，赶紧拾掇饭，这不还一大盆热水呢吗？我跟咱兄弟就来他了。我一听，我说师哥您干嘛来顿手抓白开水，这叫什么呀？啊，我们师哥呀、啊、冲我一翻眼皮，涮羊肉咱吃不起，我请你呀、啊、咱们烫烫脚得了。我一听，哦，改白水羊蹄儿了。当然这是一段笑谈，但是涮羊肉确实很有北京特色。那您知道这涮羊肉的来历吗？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。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今天我给您讲述的这些个北京冬季美食的传说故事，都是出自张惠言编著的《老北京的趣闻传说》这本书。一到寒冬腊月，老北京人除了注意添衣保暖之外呢，还有一个事儿绝对落不下，那就是吃一些个既好吃又暖身子的美食。而提起这些个既好吃又暖身子的美食呢，莫过于涮羊肉了。哎，十冬腊月，大雪纷飞，天寒地冻，约上三五好友去火锅店，哎，涮羊肉那绝对美。说起涮羊肉的历史啊，非常久远。相传涮羊肉啊起于元代，跟元世祖忽必烈还有很深的渊源呢。当年忽必烈带领军队远征，途中啊大家是又累又饿，一个一个的再也不想走了。忽必烈非常饿，一瞧手下的样子，得了，咱先休息吧。哎，一个一个没精打采的，打仗也没劲呢。什么食物最能解乏，最能增加能量呢？忽必烈想了想，嗯，家乡有一道名吃，炖羊肉。伙夫，杀羊烧火炖羊肉。可就在伙夫啊宰羊割肉的时候，有那探马来报，报敌军已经逼近了，形势很危急。忽必烈一听很着急呀，但是又非常饿，心里一直记挂着吃羊肉啊。于是他边命令手下继续撤退，边喊羊肉羊肉。和伙夫啊也知道忽必烈是个非常急躁的人，他喊羊肉必须就得羊肉就得上来。可问题是羊肉这一会儿功夫煮不好啊，这怎么办？伙夫啊还真想出一主意来，把羊肉切薄片，当当当当当，切了十多片薄肉，那水是烧好了的，在沸水里搅拌几下，就等肉色一变，那就是熟了，马上往碗里一捞，撒点盐粒儿，您吃吧。忽必烈一瞧，呵，还真快啊，吃吧。这一吃啊，您猜怎么着？还挺可口，当然他也饿了，连吃了几碗，翻身上马，率军打仗，最终还真打赢了。在和将帅们举办庆功宴的时候，忽必烈想起了之前吃的那个羊肉片，伙夫，哎，羊肉我给您炖，不，切片，切片，哦，还那么做啊？那就得来点佐料啊，来锅鲜汤啊。忽必烈跟众将们一块涮着吃，吃完撒上细盐，嘿，好吃。伙夫一瞧忽必烈也高兴，心里也高兴，哎，往前一跪，您赐名吧，这菜叫什么？忽必烈一边涮着羊肉片一边笑着回答，我看就叫涮羊肉吧，这不就是拿羊肉片在这个锅子里涮涮吗？又形象又好听。哎，从此啊这个涮羊肉就在皇宫里流行起来了，而且深得皇帝和嫔妃们的喜爱。那么这个涮羊肉又是怎么传到民间来的呢？哎，那就是清朝了。相传在清朝的光绪年间，北京啊东来顺羊肉馆的掌柜的，为了使自己的餐馆更红火，于是呢拿钱就贿赂了皇宫里的太监， 请他从御膳房偷出了涮羊肉的食谱。这个掌柜的还真挺聪明的，就在御膳房食谱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新，逐渐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涮羊肉，深受顾客的欢迎啊。涮羊肉这种吃食就在民间开始流传起来了。如今的涮羊肉得到了很好的发展，无论是在片法上还是原料上都有了很大的改进。除了羊肉，还有人喜欢涮羊脑、涮羊腰、涮羊尾巴、涮羊宝等等，花样繁多。寒冷的冬天呀，吃涮羊肉是个理想的美食选择，但是也需要注意，羊肉不能食用过多，否则呢容易上火。所以要适量的吃羊肉，尽量多搭配一些个蔬菜吃，不仅吃的美味，还能增加营养，强身健体。哎，这个涮羊肉的传说挺有意思啊，并且呢冬天吃热热乎乎也很有气氛。不过对于不爱吃羊肉的朋友，我也有另一种推荐，就是地道的北京美食小吃卤煮火烧。卤煮火烧最初的卤煮啊，出自于宫廷的酥燥肉啊。据说呢，在光绪年间，因为用五花肉制作的这个酥燥肉价格昂贵，所以呢人们就用猪头肉和猪下水代替。经过民间烹饪高手的传播，久而久之的造就了卤煮火烧。地道的北京人啊，没几个不好吃卤煮火烧的。哎，火烧切井字刀，豆腐切三角，小肠跟肺头剁小块，从这锅里呢舀一勺老汤往碗里这么一浇，再来点蒜泥、辣椒油、豆腐乳、韭菜花，热腾腾这一碗端上来，哎，火烧豆腐肺头吸足了汤汁，这火烧呢是透而不腻，肉是烂而不糟。当然味道最重的那是小肠啊，哎，这个肠又酥又软啊，味儿又厚，还不腻，还没有异味。那要是偶尔吃到一片白肉，那更是满口的汁香啊。因为老汤的缘故，要是口清的人呢，可能觉得汤有点咸，这个时候可以向店家要点白开水兑到汤里啊。但是我看好像没几个人这么做的，哎，就是咸基本上也是连火烧带汤汁啊，吃个一干二净。为什么？它确实是香啊。卤煮火烧呢是老北京的一道传统小吃啊，如此美妙的食物，那是老北京土生土长的这个东西。甚至卤煮火烧啊比京剧都地道。这怎么地道？哎，据说呀，最初这个卤煮就是出自于清廷的酥燥肉。相传呢，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一次赴南方微服私访的时候，曾经住在一个大臣家里。这大臣是谁呢？就是陈元龙。哎，陈府的厨师叫张东官，做菜做得特别好，颇对乾隆的口味。于是乾隆在微服私访回京的时候，就向陈元龙把这个张东官啊给要了来了。要来之后直接在宫中御膳房就给安排下了。这张东官啊很聪明，他知道乾隆皇上喜爱厚味的饮食，哎，所以呢就用五花肉加肉丁加官桂、甘草、砂仁、桂皮、那扣仁、肉桂各种香料烹制出了一道肉菜贡膳。这个香料呢按照春夏秋冬四季分量也随之变化，那么这种香料煮成肉汤就叫酥燥汤。为什么酥燥汤？因为张东官是苏州人，那么其中的肉那就是酥燥肉了。后来啊，这个酥燥肉传到了民间，深受老百姓的喜爱。燕都小食品杂咏有这个记载啊，有一首诗专门就写这个酥燥肉，说这个酥燥肥鲜饱至馋，火烧汤自肉来欠，纵然饕餮人称腻，一轮高油已满山。哎，可见酥燥肉的美味。可这个酥燥肉是怎么变成卤煮火烧的呢？这要归功于小肠陈的创始人，叫陈兆恩。这陈兆恩呢当时就是卖酥燥肉的， 那么那个时候酥糟肉是用五花肉煮的，所以价格很贵，只有达官贵人才吃得起，普通老百姓没戏。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吃上可口的酥糟肉，陈兆恩苦思冥想，哎，最后决定用廉价的猪头肉代替价格昂贵的五花肉，同时呢再加入价格更便宜的猪下水进行煮制。可没想到用猪头肉和猪下水煮的酥糟肉啊，竟然在老百姓中大受欢迎，成了当时一绝。这可给了陈兆恩很大的鼓舞和信心呢。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吃上更可口的酥糟肉，陈兆恩主张加入火烧一起卤煮。火烧跟烧饼很像，但是火烧呢就是没有芝麻。卤煮是什么？就是卤煮猪下水。哎，卤煮火烧就是把整个火烧放到卤煮猪下水的大锅里边同煮，吃的时候捞起来切块，与卤煮猪下水一块吃，还可以加点香菜呀，或者加点辣椒油啊。卤煮火烧啊，不仅便利了当时的老百姓，丰富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，而且为老北京特色食谱添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徐徐带来话北京，让您越听越爱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咱们啊，今天说冬季美味食品美食的故事。当然了，无论涮羊肉还是卤煮，毕竟是荤腥啊，大冬天的再上补再上火了积食了就不好了。那么冰糖葫芦适时的就出现了。哎，冰糖葫芦大家伙都知道也都爱吃，但是冰糖葫芦是怎么来的呢？老北京的冰糖葫芦不仅口感好，酸甜可口，而且模样也很耐看。那、啊、红彤彤的山楂果按照大小顺序排列在竹签子上，外边呢再裹上一层厚厚实实的晶莹透明的糖稀，打远处一看呢，就像一棵硕果累累的小树，非常诱人，简直是人间美味呀。说起老北京冰糖葫芦的好吃，很多人一定点头称是。但是冰糖葫芦是怎么来的呢？这还得说说南宋的宋光宗皇帝。在南宋的时候啊，宋光宗最宠爱的人是谁呢？叫皇贵妃，姓黄的贵妃。哎，有这么一次，这皇贵妃病了，什么全不想吃，而且病情啊一天比一天重。宋光宗吩咐御医开了很多的药方，可都不管用。这皇贵妃啊一天比一天瘦，非常可怜。宋光宗一瞧爱妃病成这样，那多心疼啊，整天就愁眉不展。旁边啊有一老太监，一瞧皇上发愁，他也得想办法帮皇上解决呀。说皇上啊，天下无奇不有，哎，隐藏着各种的能人。您看皇贵妃这个病越来越重，太医没办法，但是皇上您发到圣旨啊，民间一定有神医能把这皇贵妃的病治好啊。宋光宗一听，对，于是命令大臣是张榜求医。几天以后，一位江湖郎中接榜进宫，为皇贵妃号脉以后说，哎呀，其实皇贵妃病并不重，哎，您不会发愁啊，用冰糖跟红果煎熬，饭前吃5到10枚，不出半个月准好。宋光宗一听，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这那咱试试吧。哎，半个月真好了。后来呢，江湖郎中治好皇贵妃病体的事儿啊传到了民间，老百姓纷纷按照这个法子进行制作，大家伙都觉得好吃啊，没病也得吃两颗。后来呢，有人觉得这太麻烦了，这么吃还拿筷子，得拿竹签穿起来吧。哎，红果啊拿冰糖煮好了啊，哎，拿竹签这么一穿就叫冰糖葫芦了。皇贵妃的病那么重，御医都没办法，怎么这个冰糖葫芦就把它治好了？哎，其实山楂药效很多，能够消食积、散淤血、驱绦虫、止痢疾，特别有助于消化。明代杰出的医学家李时珍也曾经说过，说煮老鸡硬肉入山楂数颗即易烂，则其 枭相鸡之功盖可推也。就是您要煮那个老母鸡，您搁几颗山楂很容易烂。哎，消积食嘛。您想皇贵妃每天吃的山珍海味啊，或许她就是被山珍海味积住了食了，导致消化不良了。这个山楂具有消化的功能，帮助皇贵妃就解除了病痛。 徐徐道来话北京，京腔京韵字多情，感受新派京味文化。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 话北京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下边北京小曲儿了。刚才咱们说到了冰糖葫芦，那么最后今天的北京小曲儿也就不听我唱的岔曲儿了，咱们听一首很有特色的京味歌曲，冯小泉演唱的冰糖葫芦。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都说冰糖葫芦儿酸，酸里面它裹着甜。都说冰糖葫芦儿甜，可甜里面它透着那酸。糖葫芦好看，它竹签儿穿，象征幸福和团圆。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，没有愁来没有烦。长得高你就看得远，面对苍山来呼唤。气儿也顺那个心也宽，你就年轻20年。糖葫芦好看，它竹签儿穿，象征幸福和团圆。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，没有愁来没有烦。都说冰糖葫芦儿酸，酸里面它裹着甜。都说冰糖葫芦儿甜，可甜里面它透着那酸。山里红它就滴溜溜的圆，圆圆葫芦冰糖儿甜。吃了它治病又解馋，你就年轻20年。 都说冰糖葫芦儿酸，酸里面它裹着甜。都说冰糖葫芦儿甜，可甜里面它透着那酸。糖葫芦好看，它竹签儿穿，象征幸福和团圆。把幸福和 听众朋友，北京的声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回听我们的节目，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节目。